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请坐。前晚讲到游行先，今晚讲到是空行先。游行先就是在人间游戏的，空行先就是在空中飞行的。坚固动止而不休息，气精现成名空行先。坚固动止就是说他这种妄想，想坚固他这个色身，进一步呢就以这个动运气来调这个身，所以呢是停止一切作业而养精安神。这一种呢是静坐，养神不休呢动止得意，这样呢就练这个精来运这个气，继续呢是练这个气运这个神，最后呢连这个神都是非常虚渺，得到精和气两种都化为乌有，变化化有形变为无形，这样呢他就能够腾云驾雾在空中飞行，叫做气精现成名空行先。问这种境界是怎样呢？我不知道，你不要问我，因为我没有练先。第五种呢是叫做天第五，刚才叫做空行先，空中飞行，现在第五种就叫做天行先。坚固庄严而不休息，用得现成名天行先。坚固又是去妄想坚固，执着执着什么？执着要一定要令到这个色身，这个肉血肉之躯是永远不死，所以他这个执着不休不息。那就进一步呢是古天池现肉液，令到身中的水就升，火就降，令到水火既济，立这个气在登田。你们呢有没有人教你气功啊？呼吸呢将个气立在登田。好多人教我要我学气功，我不敢学。因为为什么呢？我的老师他就是学这个气功，结果在个登田里一嚿东西那么大出来。练这个气功呢，如果是练得不得法呢，有着魔的走火入魔的机会，亦有令这个身体变化有病的机会。所以呢就是做下普通的运动好了，不好说硬硬学人家什么练功练气功。有些人说我坐在这里我可以令到最后那个人受到我气功呢和他医病，你信不信啊？亦有很多人就说你在隔离房，我坐在这里我就看到你在里面做什么了，我就可以用气功医你了，结果就毫无动静。实际气功是气是有的，每个人都有气，没有气就死人了嘛，是吧？我们有这个念、气、色三样东西支持我们的生命的，每个人都有气，但运这个气就是真是另外一种学问了。但如果你运得不得法呢，会走火入魔的，即是等于打坐。打坐呢，很多人喜欢打坐，现代人很喜欢打坐，你看看一日忙到黑，蹦蹦波波碌碌碌碌，走入这个禅堂，清清静静，有冷气开着，舒舒服服坐到这样，用什么？你知道啦，猛响就点头，猛响点头的，咁係幾舒服嚇，咁啊恰一恰都係好噶，恰完之後精神好舒服喎，好思想喎，咁就覺得坐禅好啦。咁啊實際上咧，在佛教啊坐禅一定學法，一定要修禅定，但係修禅定咧一定要以呢個戒為基礎，戒啊持戒 然后修定，因定然后发慧。如果你次界不清楚，心立立定在那里打妄想，很容易招魔的。所以那你说我不错啊，行不行啊？错都是好的，不过要念法，要念法哦，禅静双修，一方念面念法，凭法的力加给你，以法的念呢，正念呢，指你的妄念比较好。一方面是凭法力加给，一方面凭智力指识妄念，禅静双修最好。如果不是呢，只是在那里打坐，有些人呢，真是小老哥啫，去打几日坐，他就说十九岁啫嘛，他就说我有很多境界出现啊，怕不怕啊？哦，那根治就嚟话俾你听，下边五十重阴魔一有境界出现咧，就已经系有着魔嘅先兆噶啦。哦，最好咧就禅静双修，静一下嚟念法，一心念法。哦，咁而家呢一个咧，念先立呢个气响丹田。咁然後咧，個丹田有足嘅氣咧，一太厚一氣咧，咁就想衝上天啦。哦，咁叫做天行先，呢個叫做用得現成，因為佢令個生中嘅水火記制啊嘛，叫做用得現成。第六種先咧，係叫做通行先，啊，堅固精色啊而不休息，吸睡現成名通行天。咁佢憑著佢嘅呢個妄想堅固執著嘅心，所以咧求呢個色精咧係乜嘢咧？即係喺個身上靜坐，係吸呢個日熱嘅精華，哦，撐呢個雲霞嘅彩色，或者生穿嘅秀氣。嗱，我哋有時咧，陷入呢個大自然境界咧，呼吸呢口空氣係好舒暢嘅。哦，咁但係咧，呢一個念先嘅人咧，就遠離人間，永遠永遠喺度吸呢個新鮮新村裏邊嘅秀氣。咁久而久之咧，咁佢就可以將呢個形啊化為氣。嘛，因此咧就可以神同埋物通。哦，变咗有呢个神通啦，叫做通行先。第七种咧系坚固禁咒啊，而不休息，术法成就，术法形成，名道行先。哦，系第七种。第七种咧就唔系咁简单啦，唔系净系吸呢个新鲜空气啦，而系持咒。畫符，我細個嘅時候記得嗰啲道士咧，係用啲黃紙畫咗啲符，畫咗啲字落去咧，然後咧就接住佢，嚇接住咧，接住好似一個三角形咁。你哋試過嘛？個三角形兩條紅線啊，牽住咧就俾啲細佬哥陀住。咪呢個係道教嘅符嚇，亦有啲人咧畫咗個符咧，就拎嚟燒咗。變成灰放落個水嗰度咧，啊俾啲細佬哥飲，又據說可以醫病咁嚇，甚至咧可以益壽延年咁。咁如果有人叫你日日飲一個一杯符水，可以益壽延年，你做唔做咧？咁你諗下啦。哦，咁呢一種仙咧，佢又話佢持咒咧可以扶國安民嘅喎，可以保佑大家嘅喎。亦可以降魔驅妖嘅，咁啊捉鬼嘅都有，咁啊呢種咧咒術完成之後咧，就可以隨便施呢個咒，施呢個符，燒俾人哋飲，就可以醫治人哋嘅病，甚至咧係驅逐嗰啲鬼魔啊！呢種叫做道行先。佢有道行啦，哦，有俗語所謂有符蹟啦，哦，有咗符蹟咧，咁佢所以叫做道行先，哦。第八種咧係叫做咩先啊？叫做照行先啊，堅固想念， 堅固想念，即是話佢呢個妄想堅固呢個色生呢個自然，呢個自然沉思好靜啊。於是咧，佢嘅頂咧就出神啊，頭殼頂出神，唔係頭殼頂嘅出神之後咧，個頂嘅個神咧又降落自己嘅心田啊，咁樣去練呢一道氣，出入上下咁去練呢道氣，咁咧。將佢所有嘅念頭啊，存響呢個頂門頭殼頂，哦，咁然後咧就響頭殼頂拉嗰度氣落嚟心田嗰度係練氣，咁樣咧神咧就令到自己個心神咧出入自在，身體裏邊嘅氣咧上下交通，咁所以叫做照行先。應身體的應神呢，能夠照應自己的身體，叫做照行先。第九呢，是堅固交扣而不休息，應感應應成名精行先。嗱，外道呢，他說我們身體裡面呢，腎水啊，每個人都有腎的，是吧？腎水呢，叫做陷淋。心火咧叫做離內，哦，而家降呢個火而提呢個水啊，將呢個火心火降低，呢個水咧呢個腎水提高，咁叫做陰陽交扣，咁啊就可以產生呢個仙胎啦。咁咁而是日夜不息咁樣練咧，咁就有功效啦，哦。咁所以咧就成咗呢個仙胎啊！咁呢個感應現成之後，叫做精行仙。咁第十種咧，堅固變化而不休息啊，覺悟現成名捷行仙。哇！呢個最犀利啦！第十種，十種仙之中咧，道行最高嘅啊，堅固變化係乜嘢咧？係因為前第八種、第九種都可以變化。第七種都可以有神通有道變化噶啦，變化不休不息咧，佢話覺悟現成喎，呢種係咪真正佛教所講嘅覺悟啊？當然唔係啦，啊，佢係話研究呢個變化嘅道理同埋呢個技術，係嘛？然後咧係令到佢相通，隨心可以變化啦，可以點樣啊？隱形成就佢隱形術。甚至咧，佢有力量移生倒海啊！啊，分逆四時係點啊？將春天變為冬天，或者將冬天變為夏天啊！將呢個天氣變化，呢種叫做覺悟現成，名呢個捷行仙啊！咁呢十種仙啊！呢十種仙啊，究竟係點樣咧？咁呢度咧就話睇佢結果啦。阿難是等皆依人中念心，不修正覺，別得生理，受千萬歲，休止心身，或大海島，自依人境，思亦輪迴，最後不免輪迴。哦，妄想流展不修三昧，步盡云内胜入之塞啊！咁你话做人系好苦恼，不如做神仙啦！咁而家俾你做咗神仙啦，结果点咧？咁发话呢啲人啊，因为只系佢练呢个心吓，而唔懂得修呢个佛道嘅正觉，所以佢虽然将呢个生理啊，现在呢个四谛色身嘅生理诶。變化咗，係俾呢個壽命好長好長，有啲壽一千歲，有啲壽萬歲，有啲壽好多萬歲啊！咁佢停止喺邊度咧？係喺心生野嶺，或者喺個大海島，人煙節次啊！咁啊，冇人居住嘅地方，呢啲係仙境啦。哦，咁但係呢啲仙境會唔會再落輪迴咧？會。因為他是妄想流展，不修三昧，不修這個正定，結果沒辦法超出這個三界， 所以他寿命虽然是长，始终有尽一日。当他受尽的时候呢，仍旧堕落。生入之财，即是除他以前所作的业呢，或者是入地狱，或者做畜生，或者做人，或者做阿修罗，所以叫做生入之财。如果我们想免轮回又怎样啊？法话欲免轮回，须填妄想啊！欲填妄想咧，须修三昧。哦，咁呢个三昧系指乜嘢咧？指呢部经所讲嘅首令阎王大定。如果我哋能够修呢个首令阎王大定咧，结果点啊？结果可以填乜嘢？修呢个奢摩陀子。就可以填这个见思烦恼，修这个三摩钵提供假供，就可以降伏这个尘沙烦恼，修这个善罗中供呢，就可以填除无明烦恼，见思尘沙无明烦恼都填尽了，结果怎样？讲给我听，结果怎样？成佛咯，三烦恼都填尽，咪成佛咯。哦，所以咧，法话呢啲人唔修呢个首令阎王大定，所以咧受尽仍旧堕落呢个六道轮回。如果响因中啊，能够依呢个不生不灭嘅本心去修咧，结果咧就可以向填佛一个三烦恼，证得佛果菩提。可惜呢啲先人啊，唔知道破除妄想，反而妄想系坚固呢个无常嘅身体，系求呢个长生不死。虽然得到长寿，但系结果呢都要堕落嘅。当佢呢个先报啊，呢个受尽呢，仍旧嚟到呢个六道轮回受生。所以法呢总结话呢个妄想唔系解脱嘅真因。如果你想解脱轮回咧，一定要增修啊！讲到人道同埋仙道讲完啦，咁人同埋仙比较起上嚟，咁的而且确咧系仙咧系快乐嘅，暂时冇人间嘅烦恼，但系仍旧会堕落喎。啊，所以在佛教嚟讲咧，人就系最好啦。所谓人生能得。哦，咁我哋要保持人生咧，就一定要受持五戒。嘛，人有咩好处咧？咁第一，人咧系记忆力特别强，思想又丰富，加上咧做人嘅经验积累咧，所以人嘅智慧超过其他嘅动物，系咪啊？所以人为万物之灵啊嘛，咁啊有呢一个基本啊，如果得到先知先觉人嚟教导你，你一定可以启发你内在自觉嘅智慧，能够自觉觉他咧，就会达到最真嘅境界。同时人咧系泛行性，咩叫做泛行啊？系行为。清潔的行為，很多人呢是能夠潔身自愛，亦即是說人呢總有道德的觀念，是不是？人有道德的觀念，亦有倫理的觀念，所以人呢是懂得自愛，亦懂得愛他人。人是你跟他講道理呢，他肯服從道理的。如果你跟隻牛講道理呢，真是對牛騰琴了。但是对个人讲道理呢，他几野蛮都好呢，他都要接受你多多少少的道理。而且人呢是有一种正义感。如果有善知识是辅导他的话，他一定会持戒修福，敦品立行。这样呢，这个人呢就会达到至善的境界。人还有一种仰望的精神。勇敢的精神，就是积极 向前的决心，亦有忍耐的精神。所以人呢是有进取心，有忍耐的力量。如果有朋友或者师父或者益友教导他的话，他一定会肯修学这个圣道，一定会向这个菩提道迷增，甚至到最后成佛，就达到美的境界。即是说人呢有灵性，有感性，还有什么性啊？灵性、感性、理性啊。所以人呢是追求这个真善美的，所以呢我们印度呢是最好。释迦牟尼佛和十方之法呢都是选择这个人根来成道的。譬如说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是降生在迦毗罗国净梵王宫，然后出家成道显法轮，创立的佛教是不是人根的佛教？是在人根创立佛教。佛教的主要目的是教我们怎样做人，教我们怎样去做父母，怎样去做仔女，怎样去做师长，怎样去做弟子，怎样去做丈夫，怎样去做妻子，怎样去做子管子，怎样去做奴仆，怎样去做侍子，怎样去做和尚。不是我说笑的，在《法事善生经》里面说的，你在《藏经》里面查这部经出来看下，你就知道佛教我们怎样去做人，怎样去做人的丈夫，怎样去做人的妻子，怎样做人的仔女，怎样做人父母。现代人有些人呢是不懂得做人，更加不懂得做人的仔女，做父母的都不懂得怎样做父母所以呢现代人呢生活就乱世浪了。如果每个人都学法呢，法教你做这一份的所谓行其位素其位你做这个角色呢就要逼真一点等于做戏你表演这个角色你就要表演得逼真，你不要假假意在做所以人生而舞台每一个角色呢，每个人都尽了自己的力量，尽了自己的责任，那这一出戏呢就都好了。如果人生舞台呢个个都虚伪跟诈乱咁嚟，咁人世今日一塌糊涂咯，係咪？所以法教呢目的係只将呢最主要係教导人做人，做人做完之后呢就建立呢个人格，人格完成咗之后就尽自己嘅责任，尽完做人嘅责任之后就係做人成功，做人成功然后可以学法。所以太开大师说人成即法成，做人都未成功是不可能成法。所以法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讲经是法49年这么久所讲的都是以人根为对象。最初呢就是讲做人的道理，怎样做受持五戒，怎样奉行十善，怎样保持人生不失，然后再教我们呢观察这个人根的正步依步，都是无常的，都是苦的，都是空的，都是没我的。那呢同时呢又教我们为什么人生这么无常呢？为什么人生这么无常？去走寻这个原因。你回去翻下那本相簿，看下自己，哇，以前原来这么漂亮的再看下这几日照下镜看下个样怎样，差得远了证明你没办法清春常治，是吧？这个就是无常咯。无常最后无常是怎样你知道啦，两脚生直两眼闭这个呢，这个是一个故事来的，这个呢就是最后的归宿了。最后归宿去哪呢？渺渺茫茫 自己唔知道，见熟唔知道，得喺度喊喊有乜用啫？所以法咧教我哋要珍惜机会，要把握人生。哦，所谓人生难得，法法难闻。人生难得，今已得啊！法法难闻，今已闻。此生不向，今生道啊！更待何时道此生？记住呢几句说话，已经得到人生啦，就要珍惜人生。哦，有日佛同阿难咧去郊外，经过个地方，佛咧突然间踎低，拿扎泥沙放响手上。啊，你觉得点样？佛去玩泥沙？法咧就问阿难，话阿难啊，你话我呢一手掌上个沙多啊，抑或大地嘅沙多啊？咁你知道啦，呢个问题好似好儿戏咁，边个唔知道大地嘅沙多？点啊，手掌嘅沙多系咪啊？答案梗系大地嘅沙多啦。法跟住话两句说话，佢话得人生嘅机会啊，而想上土啊。失人生的机会啊，而大地土啊！哦，你知道明白呢两个意思吗？咁我哋今日得到人生，系咪要好好珍惜啊？好好珍惜，唔系叫你去学仙，而系叫你三大守灵而望大定啊！要超出三界，学仙最后都要堕落嘅，系嘛？咁嗱，以前咧有一个人咧。勸他念朋友勸他念法，他說不行、我還有三樣東西未完成、第一 我女兒未嫁，第二我兒子未娶老婆，第三我都未起好大屋。那第二天呢他死了，所以那個朋友講手偈，他說吾有名為張子佑，勸他念法為三求，仲有三求三样嘢，可怜王阎王啊，无情面啊，三求未现便嚟勾。所以我哋要警惕自己。所以古人话：上床别了，下床系啊，不知明天嚟不嚟啊？你边个保证？嗱，我嗰个徒弟前晚入咗医院，琴晚就死咗啦。咁所以咧，啊，仲有兩兄弟，大佬咧就好叻嘅，好會賺錢嘅，啊，做生意。個細佬咧就唔中意做生意，就出家做和尚。咁啊，成日咧就分屋企欠佢哥哥啦。啊，哥哥啊，你賺咗咁多錢，就種啲福啦。每一次佢都話賺錢緊要，收福掹掹嚟。每一次见他都是劝他收福，他说赚钱紧要，收福慢慢来。结果有一天突然间死了，死了这个细佬呢，因为修行嘛，所以用天眼来看看哥哥去了哪里。一看又不见在人间，又不见在天上，去了哪里呢？再看啊，做了一只大牛，做了一只牛啊，原来再看真下咧，原来佢一味贪揾钱啊，偷呃鬼骗，用不正当手段咧，呃咗呢家人嘅钱，所以佢就入咗呢家投胎做只牛还债。咁个细佬咧就可以见佢咯，佢话哥哥啊，我叫你收福，你总系话收福掹掹嚟，赚钱最紧要。佢而家你赚咗啲上边啊？咁、那個牛咧啱啱墮落咧，仲有人性啊！於是就喊起上嚟，喊完之後咧，從此就唔食飯啦，哦，準備自己餓死。咁結果咧，嗰家主人咧追嗰個和尚翻啊，去追佢啊！你究竟同我只牛講乜嘢，令到佢唔食嘢餓死啊？佢話：我同我哥哥講嘢啫嘛，我咪同只牛講嘢。这个是我哥哥来的，因为他前世一味挂住揾钱不肯收福，我每次叫他收福他都说慢慢来，慢慢结果他死了，没办法收福，反正是堕落牛做牛胎， 佢話：我而家咧開示佢佛法，咁我準備將佢啲財產咧去布施，咁然後咧超度佢係啦。咁所以嗱，呢、这個係雖然係故事嚇，但係現實裏邊好多呢啲事情會發生嘅。哦，所以你哋咧就唔好話賺錢要緊啦，抄啲時間嚇，抄啲時間咧。做乜嘢啊？做義工咯，收福咯，或者屋企有錢拎啲去布施咯，做善事咯，啊！咁你能夠將啲錢去做佛像、起廟，或者布施窮人，或者係供養父母、供養三寶，呢、这個就係你使咗錢你帶得去嘅。如果唔係咧，你擠響保險箱又好，擠響銀行又好。都唔關你事，都是守財奴啫。你哋明白應該點樣做，點樣珍惜人生，點樣去學佛，點樣去修行啊？未問佛法咧，係好可憐，唔識點樣做。但係而家既然聽咗經，明白佛法，你唔好話我喺度呃你錢喎，我冇叫你捐錢俾我喎，不過叫你點樣去做，應該點樣去保護你嗰啲錢。錢咧係要生利息嘅。點樣生利息呢？不是放在銀行生利息，不是拿去什麼炒股票收利息，而是放在個福田裏面。福田呢不是只是三寶福田，恩田、悲田，記得嗎？福田就是三寶福田啦，恩田是什麼？講給我聽，恩田是什麼？啊？父母、師長對我們有恩的。恩田之外還有悲田呢？悲田是什麼？悲憫同情那些貧窮困苦的人，布施他、幫助他，這些都是福田。我們知道天下是沒有不勞而獲，但是亦無勞而不獲。我們肯播種、肯種福田呢，一定是有收穫的。好了，這個就是講人和仙比較。我們既然做了人，就不要妄想去做仙了。因為為什麼？仙雖然是暫時快樂，忘記了人間的煩惱，但是他的壽命始終有盡的，有盡仍舊墮落輪迴。不如我們珍惜人生去學法，希望咧係超出六道輪迴嘅生死，所以一個人咧生死係好苦惱嘅，咁啊，除咗人求升仙之外，有啲人求乜嘢？求升天，求升天。現在好多宗教咧係教人哋咧係行善，咁行善嘅目的係乜嘢咧？上天咁，上天做乜嘢？服侍上帝咁，揾一份工做，同上帝打工。咁佛教咧就唔係叫你上天同上帝打工，佛教咧叫你自己去做法，自己去成佛，自己超出輪迴。兩個宗旨不同，每一種宗教都是勸人行善是好的，但是每一個宗教最終的目的比較呢就有高低了。那你們有智慧的人呢，當然是選擇高級的宗教啦，是吧？所謂高級宗教，我都可以做教子嘛，我使乜去跟你打工啊，是吧？每個人有資格成佛嘛，每個人都可以成佛，那為什麼我不去成佛，我要去上天堂打工而已？在地下打工都打得夠啦，係嘛？咁嗱，而家咧就講升天啦。哦，點樣可以升天呢？咁嗱，天同埋仙唔同嘅。仙咧係求長生不老，唔死嘅。但等到佢壽盡，仍舊要死咁。咁啊，天咧就係死咗先升天嘅。哦，捨離呢個身體，然後先升天嘅。但是天同埋仙仍舊唔超出六道輪迴，仍舊要受呢個生死嘅果報。